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阻抗，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黄昏流星群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 其实几次想放弃的，不过坚持我都觉得是需要的啊，虽然渺小，但是应该是做完它的。跟着就到这个让咖啡冷掉之前，后面那11集11个故事，因为讲了一个之后就停了下来了。那还有林明基，希望我可以坚持到，那么迷离境界就做完了，那么应该在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就已经全部完结了。那么有下一个节目呢，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那么科金希望支持更多更加多的人啦。咁系啊，咁希望大家支持得多啲呢、這个，等巴打台同埋大飞看天下做得更加好。咁啊，而家大飞看天下就去咗个樽颈位，一定月数唔够。咁而家维持可能3000-4000人听啦。咁啊，唔知道有冇信心，亦都唔知道有冇能力再做翻起啦。因为其实经历咗网台一段时间都。是啦，都是咁。咁而家呢工作上高呢，喺10月份呢有一个新转变。咁希望我有冇其他嘅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啦。黄昏流星群今日讲时间感浪。我係修哥。从事整容啊，即係大医院里面做整容嘅。咁好多女士有好多男士啦，咁有阵时咧会揾我啦，即系微整咧，好兴啊，微整啊，或者缝线啊啲，咁啊医生做嘅嘢我都做。咁今日咧啱啱好啊，有一个年纪64几岁嘅阿婆，咁佢啊捉住我手，几时同我做手术啊？医生，我男朋友冇见20年，佢准备嚟见我，咁我想同我整靓啲。我心谂都已经系癌症末期啦，仲要整？咁佢话係啊，想留返个美好嘅回忆啊俾佢之前个男朋友。咁我话但我要请假，我有3日嘅假期啊，咁因为呢要离开返乡下做啲事。讲完之后出之开始，我呢3日好奇怪好悬疑嘅旅行。我今日开始坐火车，琴上火车嘅时候，旁边有一位女士坐埋嚟，一眼望落去原来是一个高中同学。我话你又系翻乡下？系，因为咧我哋同一间中学嘅，今日就系我哋个当时嘅班主任80岁大寿。咁咧其实大家都各散东西好多年啦，因为佢嘅邀请，咁啊好多同学都会嚟，尤其我哋个班嘅人。咁唔知有几多人个道啊，咁倾开偈，咁我当然系收过啦。而对方就系静止，两个坐喺度倾得好投契，跟住就问大家职业。咁我话咧，我喺一间大医院里面做整形医生嘅，佢系一间跨国企业嘅婚姻介绍所吓里面做经理。我话你就好啦，见到咁多俊男美女，你先生做咩噶？佢望住我，未结婚，才单身。佢可能呢20-30年咧，不停咁见到好多人咧，进进出出， 啊，有年纪大嘅，有后生嘅，有搵另外一半，慢慢睇得太多，好似对人生，对唔系对男女之间咧冇咗希望，所以到而家五廿几岁都冇办法。有另外一个，佢问我：你咧？三十岁结过婚，好快离咗婚，单身咯都系。两个望住笑。我静止话：哇，当时嘅运动健将，而家都仲保持住一个咁靓嘅身体啊！我话你都系班花，知性美，读得书又好，好多人追求你啦都。阿静止喺度笑，有咩用？两个翻到乡下嘅时候，一出火车站，喂，你住边度啊？我指住车站对面嗰间酒店，嗰间，哎，我都系咁少嘅乡下地方，本身就系得个两三间酒店啦，有乜出奇啊？翻到酒店，跟住喺下低约咗饮杯茶，然后今晚出席个宴会。饮茶嘅时候，我静止问我。你记唔记得边个叫阿红？记得，肥肥地都几可爱啊。不过后来自杀死咗咯。佢唔系自杀嘅。呢次亦都系我翻嚟嘅目的。点解？你唔好以为我哋而家八十岁呢个班主任系一个热血老师。我怀疑佢对红知做咗啲咩，令到红自杀。讲嚟听下，阿红喺临毕业嘅时候，有一日佢捉住我喺度喊，咁我都知道嘅，因为佢学业成绩唔好，好多时候咧就需要先生帮佢补习。每一次咧，有时我放学想嗌埋佢，因为同我同路翻屋企，佢硬系咧就我哋嘅班主任就叫留低，我觉得好奇怪，因为佢每一次留低嘅时候。块面都揦住揦住，喺临毕业之前一日嘅晏昼，佢同我讲：班主任并唔系我哋外表睇咁样，佢呢个贱人。跟住问佢咩事，佢冇再讲落去。过咗几日，佢就唔喺度。我呢次翻嚟系想搞清楚呢件事，摆咗个心度好耐啦，摆咗。整整有四十年，四十年，我听到，好，我都帮下手踢今晚咩环境？卒之今晚喺一间酒店嘅自助餐，十几个同学，你一言我一语喺度讲，而我哋呢个八十岁嘅班主任坐喺度微笑，行得走得。满面红光，去到呢度时候，大家互相吹捧，啊，你又做乜嘢？你又做乜嘢？问得好仔细，好详细。咁但系到最后尾就话：，喂，不如今晚我哋翻学校啦。翻学做咩？你唔记得啊？我哋讲明啊嘛。如果五十岁、五十年后毕业，大家再揾唔到咩特别事，我哋就翻嚟拆嗰、那个。时空感囊是五十年前我们真的埋了个时空感囊在这里就至于靠记忆回到学校一班人在这里掘掘掘就至于掘到一个木箱还保存得很好大家都打开它一打开见到一些林林松松啊有些玩具啊有些棒球啊什么都有唉都不知道哪个啊！摆啲玩具落去，唔好意思啊，系我。唉，你呢个咁嘅立法局议员都中意睇，唔系中意高达，系啊。嗰阵时我为咗高达拼命咁存钱啊！呢封姓友嘅，读嚟听下，唔好啦，觉得好奇怪嘅，啊，读啦读啦，给六十五岁嘅自己。你而家应该是东京知名的配音员有四个孙每日同老公好完美咁喺花园度剪啊剪草啊享受一个好开心嘅晚年。完美嘅老公系边个啊咪我囉。你系啊而家做看更。大家好开心而 现实真系残酷嘅。唉，都几有趣啊！大家读多啲。哇，系女神啊，静止嘅，唔好啦，唔好啦，我都唔记得自己写咩啦。读嚟听下。哦，原来当年我净系写咗句：你嘅婚姻幸唔幸福啊？咁你而家呢？唉，好抱歉，仲系单身，仲系处女，唔好讲少啦，系讲少，但系真系仲系单身。接住就系我哋永恒嘅体育健将修哥，我揸一封信给未来嘅我，恭喜你发明时光机，跟住所有同学喺度拍掌。唉，可惜啊，相对论啊，已经爱因斯坦啦，时光机仲系永远停留喺哆啦 A 梦。其实好巴闭噶啦，当时有嗰个梦想，我哋呢啲人就冇啦。啊，真系个个天真无邪。哎，仲有红嘅送，唉，都死咗几十年了。边个读？边个代替佢读？静止举手，我读，我同佢最好。一开咗封信，静止嘅表情静咗落嚟，系咪好感人啊？唔系，只系谂起好多事。给五十年后的我，而家你系咪做紧保姆啊？每一日系咪觉得好充实呢？有迟钝嘅我，对喺未来嘅社会贡献自己嘅力量，其实都系托大家嘅福。呢封信尤其系俾我特别指导嘅班主任德山老师，周德山老师，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在这个时候，我望一望我们的班主任，他的眼稍微抬一抬。唉，希望大家继续生活多三年，到时我们再老一点再来看好吗？好啊好啊，跟着成班人嗌卡拉 OK， 我就没去了，也都没这么心情。静止话系啦，我都唔想去，咁啊翻酒店啦。听日你有咩行程？我先同你讲今日嘅行程先。我希望你嚟我个房陪我瞓。我望住由读书到而家，我哋两个未曾产，我对阿静止从未产生个爱意，突然间咁嘅要求，我觉得好奇怪。但始终系男人。亦都想知道发生咩事，走咗佢房间，两个好热烈咁做咗一件事。做完之后，我望住静止，点解揾我？你咁嘅条件应该好多男朋友嘅，你都唔系鍾意我啊？睇个表情，唔系。我是想发泄住。跟住静止抄返头先阿红写嗰封信。呢封信你带返嚟呀？係啊。其实由头到尾呢，我讲嘅嘢同封信嘅内容係完全唔一样。吓？係啊。係我臨時作出嚟嘅。而呢封信我到最后尾提我哋班主任，我是想睇佢表情究竟佢点样。我开始睇呢封信嘅时候，高中三年一班嘅同学，你哋好，而家个锦囊打开咗，你哋好多都已经做咗爷爷奶奶啦。但系我写呢封信嘅时候，已经离开咗人间啦。我之所以会离开，系因为我以抗议周德山老师。呢个班主任唔系咩热血老师。你哋根本上唔知道德山老师嘅真面目。德山老师其实系一个魔鬼。佢成日放咗学之后叫我入去，我长相麻麻地又生得肥。每一次叫佢下务处冇人嘅时候，佢就会摸我，然后 做一啲好猥亵嘅行为去非礼我，仲不停咁恐吓我，叫我唔好话俾人听，讲俾人听都冇人信。佢话我嘅成绩、我嘅样貌，将来出嚟社会搵嘢做都难。佢话只要跟住佢，佢会想办法帮我过渡到。呢啲就系教育咩？先生嘴巴话帮我补习，其实每一次就系为咗摸我。喺毕业前几日，佢仲威胁我，话我读书唔好，将来亦都升唔到大学，搵唔到咩好工作。但系如果我乖乖听佢话，佢就会安排后路，卒之喺河堤边将我强奸咗。阿红，你要多啲嚟见先生，咁我先至会同你安排嘅。呢件事千祈唔好同人哋讲。德山老师着紧嗰条裤嘅时候，同我讲呢一番说话，我好伤心。你知道咩啊？呢个社会上嘅人，即使穿出去，信我嘅多定系信你嘅多啫？乖乖地啦，其实谂下都明白啦。一想到以后仲要跟老师去做呢件事，我觉得生不如死，所以我决定喺毕业嗰日我就自杀。三年一班嘅同学，当你哋如果仲系生存紧嘅时候，如果你打开呢个锦囊见到呢封信，你哋真要帮我报仇。其实刚才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很震惊。我静止说，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当场讲出来这个禽兽，但是他在这里，我望着他，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讲。所以临时编了这个故事，还特登讲话故意多谢德山老师。我想德山老师应该记得阿红的。现在怎样？难道放过他？唔会放过，但系咧证据冇咗，就系得呢封信，好难告得到佢。不如听日我哋走去呢度嘅图书馆，揾到当年嘅报纸，我哋睇下当嗰阵时嘅报道究竟系乜嘢。大家不停咁揾，卒之揾到当年嘅报纸，净系发现年轻女性浮尸。五月十日上午3点左右。在河堤边桥下10公尺度发现了一名年轻女性的浮尸，已经知道她的名字，16岁，阿红。阿红不懂游水，我认识了她，她在我住在我隔离，我怎会不知道呢？我就去事发现场看看，卒之我和阿红一起行，一路行行在河堤边，我静止流眼泪。当年他自杀的时候都是行这条路，我估计他很伤心很无力，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想起我都觉得我受不了。我们两个去到事发的地点，因为风为书里讲他会自杀在河堤边，因为呢度就是德山老师强奸的地方。我在桥上高望下去，很清晰看到河堤附近有少少草比较长的空地。我估阿红就在呢度被人强奸，然后行出去自杀。突然阿红在度大嗌，唔系，静止突然大嗌，唔得，我冇办法原谅到德山。如果就咁样呢件事，觉得好对唔住阿红，我一定要揾阿德山老师出嚟讲清楚。我支持佢嘅谂法，我哋去到德山老师住嘅附近打电话俾佢，我方唔方便出嚟饮杯茶？德山老师话唔方便，我同佢讲，我同静止仔隔篱，楼下间餐厅，如果你唔方便，我哋上嚟探你好冇？ 隔咗十几秒，德山老师话：好啊，你等我。卒之佢个人揸住拐杖行咗嚟，静子攞咗红封信递俾佢。我嗰日我唔揭穿你，呢个系红嘅遗书，你睇下。德山老师开咗嚟睇，你估你哋而家讲呢啲人信咩？阿红好嬲，拍台。但是德山老师二话不说，已经将嗰张遗书撕烂咗，摆落个口度，好快脆咁吞咗。咩证据都冇，同你哋两个讲咗嘥气啦，系咪啊？我而家翻去，以后大家都唔好见面啦。德山老师就咁离开咗。我同静子上火车。我好唔开心，我话德山老师一啲悔意都冇，静子不停咁流眼泪，喺度喊。我同静子讲，翻到城市嗰阵时，我请你食饭啦。对唔住，我冇心情。我哋仲能唔能够见面啊？见面？你话食饭饮酒，然后做爱，啊，我唔知讲咩好，我非常讨厌呢啲冇意义嘅交往。拜拜，寻日嘅事大家忘记咗佢啦。唉，既然你都咁样讲，真系拜拜。我翻到医务所，我话山田老师，山田女士，你觉得点啊？做得呢个手术几好啊？后生咗20年。啊，好就好啦，你约咗你男朋友几时见面啦？仲有几日，好开心，见到佢好满意，佢整咗个样。突然间电话响，我走出去听，原来一个老同学，仲喺乡下生活嘅，佢打电话俾我，佢话我打电话俾你。我德山老师啱啱过咗世，吓几日啫？系啊，过咗世，我嗱嗱声打电话俾阿静子，静子原来已经知道，呢啲人真系有天收，或者啦死得好，总算了咗红嘅心愿。你有冇打算参加德山老师的葬礼？冇，我去到简直觉得呢啲真系无耻之徒。我同静子讲，我一样，我见到红封信，我一世都唔会原谅佢。过咗一个月之后，我见到嗰个整咗容嘅女士翻返医院，癌症末期差唔多到，我望住佢，佢话：唉，多谢医生你，令我咧最后尾啲个零月咧见翻之前嘅男朋友，有一段美好嘅回忆，真系多谢你。我揸个电话，我觉得我已经唔能够再蹉跎岁月啦。静子今日见一个男人，嗰个男人系嚟呢度相睇。你要咩条件啊？其实唔系好多噶咋，身材好，人又聪明，个性开朗，啊，搞得掂屋企就得啦。哇，条件都唔少喎、啊。仲有，啊，我中意好似李嘉欣咁嘅样嘅。静子心谂，睇下你咁嘅死肥佬。一世都做穷光蛋，做光棍又好啦。好啊好啊，我哋会尽量帮你符合呢个条件女性，一有结果就即刻会介绍俾你。喂，请你出去先，下一位经理经理，下一位入嚟佢冇登记啊，佢话系经理嘅朋友。我嘅朋友叫咩名？秀哥，我话你叫佢入嚟啊。 我行咗入去，我静止将佢嘅同事支开咗，我坐低。首哥，你揾我想倾乜嘢？唔系，我想要结婚，系再婚。你话俾我听，你要嘅咩条件？其实我呢个人要求好多啊，条件一大堆，怕唔怕？你讲啦，我会静心咁帮你揾嘅。首先要生得好靓，第二要好强悍，女强人。唔係好識得控制自己嘅脾氣同埋情緒，咁樣就算佢而家上班或者婚後，因為咁嘅年紀都唔會有細路仔啦，佢再上班都冇問題，只係放假嘅時候陪下我就得啦。仲有呢，唔使識煮飯，唔使識打掃，唔識洗衫都冇問題，但係有一個最重要嘅就係、是、一定要同我一樣年紀，一樣鄉下。靜止聽到向我挨埋嚟，我哋石接咗一個好長嘅吻，石咗好耐，所謂法式接吻。然後我望住佢，仲講漏咗一個條件添，咩啊？今晚一定要同我食飯，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